家乡也就抚摸我的头，想家的时候很美好，家乡柳就拉着我的手，想家的时候有泪水，泪水却伴着那微笑流，想家的时候啊，更想为家做点事，哪怕离家这么遥远这么久，想家的时候啊，更想为家做点事，哪怕离家这么遥远这么久。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玩手机，这是这两年在我们身边流传很广的一句话了。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我们和这个世界的距离在越变越小，但和身边亲人的距离有时候却越拉越大。据说有不少家庭有这样的一种凄凉的境况，同样是吃饭，父母在说话，子女在玩手机，只要有网络，视频通话让联络变得不再有任何障碍。想家的时候，那种对家的感情，也许我们只能从刚才向江涛所讲述的歌声里去体会和感受了。这里是歌飞扬，接下来舞女请出李丹阳，来感受另一种家庭间的情谊，我的姐妹兄弟。 个世界，表达内心的方式有很多，音乐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与你一起分享优美的歌声。一年四季歌飞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 有多少朋友跟我一样喜欢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这个乐队，我最深爱他们刚才的这一首《我的家》，好像在山花烂漫中向你娓娓道来关于一个家能带给人所有感官上的愉悦体验，就像他们的歌声一样，一切都显得那么的朴实自然，没有丝毫的娇柔造作，也不讲究什么技巧性，就是让人听了舒服，就像家给我们带来的感受一样，在平淡中绝不缺少小回忆和小感动。好了，歌飞扬今天中场休息前的最后一首，来听好妹妹乐队为你带来的一封家书，虽然是翻唱作品，但是依然能够带给我们满满的对家的感怀。我是刘慧，我的家稍后请你继续来做客。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现在工作很忙吧？身体好吗？我现在外地挺好的，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虽然微信常常在发，其实我更想回家。买了一双舞鞋给妈妈，也舍不得穿上吧，妈妈一定在广场称霸，你就是小区的一朵花。你们就别再催婚了，婚姻大事我从没放下，现在有个不错的姑娘，把 照片发你们看看吧。 是。

郭英男和马兰吟唱队带来的这首很有台湾地区民谣风的恩爱歌，夫妻间相濡以沫的相守，是不是让人很感动呢？欢迎各位继续守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歌飞扬。刘慧今天邀请各位在一组歌声里一同来感怀家庭这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词语。家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从来不上锁，从来不收门票，总是那么温馨，如同一杯让人回味无穷的茶。那接下来的这一杯有一点草原上奶茶的味道喽，有请布仁巴亚尔、乌日娜和小英格玛共同为你讲述七个母音。 家是滋润人生的一条河，家是什么？家是什么？家是需要依靠的山一座，家里有缠绵的野花，家里有殷切的嘱托，家里有骨肉亲情的关爱，有家就要好好过。鲜花一枝歌，有家好好过，有家好好过，把家过得暖如春风忙似火，有家好好过，有家好好过，把家过成你多鲜花一枝歌，把家过成你多鲜花一枝歌。 这个世界表达内心方式有很多，音乐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与你一起分享优美的歌声。一年四季，歌飞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 连续分享到的两首歌分别是来自吕继红的《有家好好过》以及于月月带来的《回家》。爱的人在哪儿，哪儿就可以成为家。家是这个世界上唯一隐藏人类缺点和失败的地方，它同时隐藏着温柔与爱。家是有一个好伴侣，住一个好窝，生儿育女，爱老扶幼。希望各位都能经营好自己美满的家庭生活。最后有请冯小泉、曾格格和他们当时还很小的小宝贝共同来为你讲述的《不倒翁》。感谢收听，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月影留声》，我是刘慧，也再次祝你周末愉快。 稚嫩的小手，擦拉的衣袖，你清澈的眼眸我总看不够，一个鸟呀鸟不知道怕羞，只要快乐自由，没有烦恼忧愁， 摇摇晃晃睡着从跌跌撞撞快乐常伴你左右，不倒翁向前走，只想那个漂亮的秋，摇摇晃晃睡到从头就没有，跌跌撞撞快乐常伴你左右，别怕顽皮的小狗，它也是个好朋友。 顽皮的小狗，它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